还是没守住寂寞，让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已奔涌而去，像留不住的江河，江河想守护一个秘密，不知如何形容你，温暖留在我心里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，不知如何形容。 声音很温柔，藏在回忆的懵懂变得清澈，为何所有不快乐都给了我，一个人吹着风，天色慢慢暗了，是疯了，月光为谁变柔和，黑夜辗转反侧，天亮双眼朦胧，身体为谁而掏空，风一样的我被放逐到尽头，抓不住的梦就任由它散落，狂妄的自我原来才是你深藏的风格，让我逃离你无底线的掌控，